拜罗一堂，正如前面的代码所示，每个这样的记录都是通过类型定义进行描述的。程序设计人员正是在这个抽象层次上使用某一种高级语言进行工作。与此类似，数据库管理员和程序员也是在这个抽象层次上工作的。比如说，数据库的程序设计人员可以定义一张名为 custom 的表，这个表包含也是四个字段，它们分别是 custom name、 social security、 custom street 以及 custom city。